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啊，呢个美国总统川普咧，再发神威，就将咧中国入口美国货咧嗰个关税咧由104%咧，暴加至125%，同时咧就宣布系对嗰啲够肯归顺同埋肯同美国倾嘅大部分嘅国家咧。啊！佢哋嘅加税令咧就系暂缓3个月，目前咧只系维持10%嘅最低入场费。咁呢个咧就令到美股咧当场咧系当日即刻大升，升翻咧系2000多点，可以讲话收复失地啊！咁最新啊嘅动向，未来几日系点咧？有冇反复咧就唔知。但系而家起码咧，我谂市场上啊或者系嗰、那个。民間啊，對於 Donald Trump 啊呢個關税嘅核戰嘅戰略咧，多多少少已經有一個清晰嘅認知嚇，知道咧佢唔係想搞翻全世界，佢只係想咧係對一個國家嚇進行處理嘅啫。呢個國家係邊個？我諗全世界都睇到。好啦，咁有見及此，而家咧呢個國家包括咧啊佢附屬嘅香港咧就陣腳咧係大亂，因為咧老老實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啊。佢未曾遇到過一次咧咁重大嘅挑戰啊！呢、這個中國咧係經過鴉片戰爭，而家到而家都已經成差唔多哇180多年，經過咧呢啲八國聯軍啊、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啊、日清戰爭啊嚇、等等咧啊，呢、這個中日戰爭啊，乃至佢建立民國啊，有咁多嘅咁長嘅時間咧，俾中國人去學習點樣同以西方為主嘅世界打交道。但系咧，佢一路咧都未畢到業，而家咧就諗住東升西降，佢唔學啦，就兩將你美國咧抌埋一邊，準備咧取而代之。於是結果咧就呢鋪嘢嗨嘢就嗨在喺呢度。啊，你未曾咧學習好同西方文明國家同埋國際法嘅體系點樣樣咧係去相處，因為咧你長期拒絕你個前國務院總理温家寶所講。進行及時的政治體制改革，以保住你經濟改革的利益。這個不是我講的，是中國的溫家寶講。2012年他臨別秋波，現在呢卒之是比溫家寶呢是看得很清楚，就是你的經濟改革的利益呢現在在短短一年半載就全部失去，可以這樣說。現在呢、啊、你看到呢慘了，不過不要緊，中國的前副總理王岐山很有信心，他說一定可以跟西方列強鬥爭到底，因為中國人可以兩年食草都沒有所謂。你兩年食草不是問題，13億中國人，今次陪你一起食草的就是700萬的中國香港特區，因為香港已經全面融入以大灣區為主的中國體內。香港人願不願意陪那13億骨肉同胞一起食草呢？按照王岐山的指示呢，咁我就呢一样我冇乜信心，系咪？因为呢香港人始终呢1842年之后、啊、成为呢个英国领导嘅一个呢、啊、最先进嘅亚洲嘅城市呢，同埋养尊处优呢咁耐呀，坐喺树呢啲银子呢係睇住佢逐步水涨船高，个个啲細路仔呢唔係去英国读寄宿学校，就是咧，屋企咧有幾個飛蟲臭，放假咧唔係去日本睇櫻花，就去北極嗰度睇極光。你叫呢班人食草得係嘛？你而家移民落嚟嗰啲叫佢食草咯，走咗嗰啲啊 BNO 就係唔願意食草，所以走啊嘛。同埋個袋裏邊收埋啊一啲加拿大護照啊、居英權啊嗰啲中環精英，你問下佢願唔願意食草？唔願意啊！咁你係咪中國人啊？喂，而家有難同當喎、哦！嗱，卒之咧，我哋睇到一個啊，香港應該點樣處理呢？成個香港特區政府唔係嗤之以鼻、強烈譴責呢，就係、是、派一個陳茂波出嚟咧，係話啊，我哋香港係自由貿易港，我哋決定唔向美國咧加翻關税。呢樣嘢對於而家13億中國人民聽到阿曼斯講一句 person 就当自己是被人闹是乡巴佬啊，吓唔系咁容易啊，系可以接受嘅。喺呢个时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你陈茂波唔好讲得咁大声啊，咁大声你俾另外嗰13亿中国人知咧，慢慢佢要濒临食草嘅时候啊，佢就会问点解深圳河以南有一忽特权嘅地区？仍然可以同美國維持佢哋所聲稱嘅自由貿易，點解唔同中國人民一齊展開反制加關税？啊，呢個叫時窮就節乃然。喺關鍵中華民族存亡危急嘅時候，就知道邊啲人啊係唔想同呢個民族咧係一齊共存亡。啲就知啦。咁咧，咁但係中國香港特區係點應對呢？是不是以而家呢一个纪律部队为首嘅特区政府，你有冇咁嘅经验？有冇咁嘅认知？有冇咁嘅胆识呢？是不是咁啊？好恭喜你啦！因为你而家已经咧系融入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啦。咁但系陈茂波呢个说法骑嚟噶，边个教你咁讲噶？我相信冇人叫佢咁讲，佢绝对唔够胆。以呢个中国人嘅政治嘅定律啊，去合理推断。在上面另外有一支势力就叫他讲，你不要理住。黄敏老大现在忙不过来。你现在按照香港既定方针一国两制，你就说香港维持自由贸易港不变。哎呀，那么跟李嘉诚那个长河怎么样，我就这个你不用你别管。你先说了这句啊，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咁他就出来讲了。这个呢我合理推断啊。我冇任何嘅消息啊！咁到底中国香港特区点应对啊？佢唔识啊，佢真系唔识啊！啊，港人治港即系土著治港，英国佬冇教佢啊！以前你系殖民地时代，啊呢、這个彭丽慈财政司一个电话去打去英伦银行，啊1983年啊呢、這个叫黑色星期五，港元俾人追击，即刻可以果断啊，7.8你揽住呢个英国佬留低啊，俾你呢件宝贝啊！是在这里正常生活到现在现在谁教你没人教你上面识吗、啊、现在上面准备打台湾了我请问你啊胡锡进已经说了准备是用战争解决。我请问你陈茂波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你中国香港特区有没有问过你的阿爷那阵时香港怎样样应变你说自由贸易讲的吗真是打台湾的时候你还自不自由 嗯， 喂，嗰阵时你要话俾你知定唔知？你要话俾香港投资者听，下一步如果你卷入战争嘅时候，嗰啲地产商、中环精英、外资、政务官应该点做？自由贸易讲，我睇你自由多几日，几多日啊？好啦，咁但系你点自处呢、啊、你唔好讲自由咁虚无，呢、這个时候你突然间讲自由 ，OK？ 然后咧点样自处？我哋睇到咧。即係最感言啊！呢近一年來，香港嘅外國地產大亨施永青咧出資係出嚟為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出謀獻策，行出嚟，即係只鐵達尼冚個冰山咧，最緊要有一啲感言嘅行出嚟。唔好住，唔好嘈，唔好嘈，定啲嚟，定啲嚟，唔好爭先恐後。我哋仍然咧揾救生艇，係嘛？某某名嘴講噶嘛，係嘛？你而家鬧 Donald Trump 冇用噶，救生艇喺邊？而家咧，阿施大亨咧。卒之咧，同我哋揾到一隻咧，係疑似嘅救生艇，係乜嘢咧？鮑生， 係咁啊！首先咧，陶生你就唔好咁逼迫阿陳茂波，因為咧前幾集咧，我首先係提出咧，陳茂波就冇同13亿嘅中國人民咧站在一線，將香港特區咧置諸於咧同美帝咧合作嘅境地。咁我而家我就收翻，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就翻歷史書。就發現咧，陳茂波嘅所作所為咧，其實有歷史可循嘅。如果大家記得咧，1900年咧，嗱當時咧，慈禧太后咧發布詔書向全世界宣戰，東南邊嘅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同埋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就同呢個列強咧就簽訂呢個東南互保條約，互不侵犯，就係同咧。外国人咧就话俾大家啲领事知，嗱，我哋唔会烧教堂，我哋唔杀外国人噶，嗱，你哋咧亦都唔好搞东南沿海嗰啲咁嘅省份，因为咧我哋咧系开明嘅，我哋知道咧系应该点做嘅，嗱，我可以咁讲，陈茂波系而家现代版嘅东南互保条约，因为而家全中国咧 就向 Donald Trump 咧就反擊宣戰，而家得香港咧就唔反徵呢個美國嘅關税，嗱留一條活路，等於當時晚清嘅時候，即係呢啲東南嘅省份咧知道咧慈禧太后一定賴嘢嘅，最後咧呢個一定投降割地賠款，咁如果我跟佢癲咧，最後咧就陷於末頂之災，咁啊留一線生機俾東南沿海嘅省份，包括廣東啊。當時咧，如果唔係咁樣咧。我相信咧，成個呢個晚清嘅經濟，連東南嗰邊咧都瀨曬嘢。咁所以咧，我收翻先，我收翻對陳茂波嘅 白先。我哋從來都讚揚佢嘅，我哋對陳茂波有理解之後，從來都冇一個是非道德嘅判斷。不過喺個邏輯理性嗰度咧，係提出一啲香港小學生。自細就被灌輸嘅每時問你會有好學問啊！許冠傑嗰只歌仔唱嘅精神啫，我唔明白，我問啫嘛。即係我頭先問得啱唔啱啊？ 啱。 點解話胡錫少已經咧係放氣球啊，喊打喊殺，準備打台灣？一旦打台灣嘅時候，香港嘅特區嘅政策會係點啊？仲自唔自由啊？嗱，我咁啊唔係我一個噃，我可以講話我代表曬全香港啊中小企同埋地產商喺度問緊你喎。 嗱， 你係咪應該有一個 contingency plan？你下一步应该点？你咪应该话俾香港投资者听。 呢、這个阶段噶啦，咁我就报道翻阿施永青先生咧，佢对香港嘅未来有咩睇法啦？因为我发现咧，全香港哀鸿遍野，包括经民联嘅林建峰又话咩大石砸死蟹啊，诸如此类，一系就喊打喊杀， 咁都啱嘅。 但系施永青先生就真系好理性，同埋咧系一个好 positive thinking 啊，好正面思维嘅人。因为他提出一个论点是很合乎逻辑的。因为他说现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就向美国就反征关税了。现在就 Donald Trump 就说只是针对中国啦。那好啦，那之后如果香港不跟随，即是说香港入口美国 打一巴，不要还手， 不还手之下， 之下 或者跪一跪，其实香港呢入口美国货以后呢就將會比中國大陸咧優勝有 84% 嘅優勝，即係話咧以後咧香港貨咧會係最平，中國大陸嘅人咧就湧到落嚟買美國貨，包括蘋果 iPhone 或者波鞋或者其他嘢。咁香港而家一向就話而家個消費弱啊嘛，而家嘅購物天堂已經不復當年啊嘛。咁而家今次係一個機遇，呢個機遇仲唔止，仲話可以咧將香港成為水貨港。嗱，第一次聽啊。以前咧中药港啊，咩高科技港，我听过晒。咁而家原来有水货港，因为施永青嘅逻辑就话咧，香港冇走私嘅，因为我哋冇关税，所以任何货品入到嚟香港咧，平行进口叫做，或者通过香港再运翻大陆咧，都系咧一条生路。咁于是乎咧，我呢个我一早讲咗啦。如果咁样有个窿嘅话，所有货啊，好似你讲个澳洲龙虾啊。日本清酒啊，日本鱼生啊，全部穿香港翻入大陆，咁香港想穷都难。咁即系话咧， 咁样嘅 行翻去以往啊，即系改革开放嘅时候，香港嗰条走私唔系，对唔住，走水货嘅路啊。 嗱，施永青呢个咧叫铁达尼号救生艇嘅计划啦，我帮佢安个名啦，就有两个重点。佢话唔使惊，只要咧我哋遵循啊，中国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嚴正宣布香港仍然維持呢個自由貿易港，呢個行呢個亦即係你所講嘅關稅東南互補，唔好跟隨偉大祖國，我哋打甩牙和血吞，忍係啦，繼續咧係對美國啊同埋各國嘅入口貨維持零關稅自由港嘅時候就發達啦，就可以恢復香港呢個咧叫購物天堂。佢認為各國嘅遊客終於會發現香港咧冇 VAT， 冇增值税。好多美國嘅產品嘅價格，包括 iPhone， 原來喺香港買咧係會平過喺呢個美國，咁咧就一定會令到香港咧成為一個咧西方洋人、歐美啊，噓噓聲湧入嚟買嘢啊嘅一個購物天堂。呢個第一點，第一點我就同阿施老闆咧商議嘅咧就係第一，你話香港咧係維持呢個零稅制啊嘛，係嘛？繼續咧係你會發現啊，冇錯，呢個 Donald Trump 呢個傻佬咧。在國內增加呢個中國貨嘅關税，我哋上一集風雲快訊都講過啦。呢個蘋果 iPhone 啊，喺呢個關税之下，將會喺美國賣到$3,500美金一部，即係咧，哇，大鑊啊，$83,256一部。第一，美國佬冇咁嘅消費，但係如果喺香港係零關税咧，仍然係維持賣翻大約係12,000，係平成半。 這個可以吸引一些美國人，特別啲僆仔啊，經過呢個黑人啊，呢個網紅啊 Speed 咁賣一賣廣告，係咪湧嚟香港買 iPhone 咧？係嘛？你話你嚟香港買乜嘢先？美國佬唔通嚟香港 City Super 買翻啲美國入口嘅安格斯牛扒？當然唔會啦，梗係買 iPhone 為主啦。因為佢哋買 iPhone 要睇 TikTok 啊嘛，要換機啦。呢個兩個問題，第一阿施老闆，香港你要話購物天堂係1970至到七八年之間，我哋睇到星神錶啊，呢個咧精工錶，成個尖沙咀係一個不夜城，有一間叫黑天鵝夜總會，然後咧香港咧有一間叫杜老字，維港兩邊霓虹燈璀璨，嗰時一團團嘅日本人嚟到香港咧，係咧係做生意啊，嗰時有大院、三月、松板屋啊，跟住嘅崇光。這個呢個購物天堂不是話淨係你香港特區政府單方面係行零關稅就得嘅，呢個要成個環境，要成個 context 啊。嗰陣時喺香港係殖民地，記住嗰陣時咧嘅遊客可以由歐洲、英美、英國、美國有消費力，因為香港嘅成本低，香港平，明唔明啊？嗱，而家咧你香港嘅酒店啊，每間你冇跌價喎，啊，你去睇下呢、這個呢、這個君悦啊，同埋啊呢、這個半島啊，啊同埋文華啊，收緊幾多錢啊？一晚喎、啊。好啦，而家你話唔怕，我哋可以吸引咧美國嘅嗰啲躺平嘅年輕人嚇、啊，專程飛過嚟香港咧，買個 iPhone。咁佢要計埋機票喎、啊，係咪？嗱，每一個阿 Speed 啊，呢、這個咧黑人網紅啊，嗰啲人啊，聽到香港咁好玩，佢想嚟香港換 iPhone 啦，我假設係嘛？個計原來咧萬幾蚊一張來回機票喎，當 EY 啫喎。嚟到之後咧，要住劏房啊，係咪住兩晚係咪？我當你兩晚啦，計埋嗰條數，然後再買個 iPhone 萬幾蚊咧，啱啱好就夠佢喺美國唔喐，係買啊呢個咧蘋果 iPhone 嗰3500蚊呢個第一。第二，佢嚟香港買咗個 iPhone， 對唔住喎，美國佬已經炒咗你底喎。嗰、那個 iPhone 咧喺香港買嘅咧。你係有兩張 SIM 卡可以裝，但係用唔到 ChatGPT 嘅噃。喂，大佬，你呢啲免税啊，喺香港啊，你叫啲人嚟買 iPhone 買嚟有乜用先？啱唔啱啊？係嘛？仲有除咗買 iPhone， 唔係淨係呢樣嘢啦。以前香港購物天堂啲日本仔嚟買錶啦，係嘛？同埋咧西方嘅遊客嚟到尖沙咀買鑽石啦。你要睇到呢個寶蘭行啊。尼敦道啊，同埋咧呢個中環啊，華人行對面有幾多啲鑽石首飾鋪？嗰陣時確實係洋人嚟到買嘢啦，仲有好多裁縫啦，係嘛？做西裝啦，呢全部都係嗰陣時啊，嗰係有歐美遊客當香港視為購物天堂嘅時候，一個綜合嘅消費嘅生態。呢、這個生態你都知道係要以嗰當時嘅政治背景同埋一個咧經濟環境一個 context 啊先養得起嘅。你而家話第一。啊！嗰陣時嘅歐美咧，同埋日本仔手上有錢，所以佢哋咧雖高處往低流，佢哋覺得嚟香港買嘢咧係好好好抵。第二，佢哋而家冇錢，同埋歐美客佢嚟香港係咪取代到大陸嗰扎土炮同埋嗰扎土豪？嚇喺呢個大水漫灌啊 ，Super 自由行嗰陣時啊，嗰、那個廣東道同埋羅素街嗰啲名牌咧。佢哋啲歐美遊客會唔會嚟香港買 Chanel、買 Gucci 咧？會唔會嚟香港買啊？呢啲Ferragamo 咧？你而家要咧，嗰係要嗰扎係取代大陸土豪同埋闊太啊！啊，佢哋唔去，佢哋去唔到呢個 Harrods 啊！你啊，佢哋亦都冇呢個消費力。我請問而家美國同埋歐洲同埋英國何來有一個咁嘅闊太嘅階層咧？西人啊，你喺邊個住得咁耐？在倫敦你見不見西人洋人會周身名牌揸住啲 Hermes 啊，係通街行咧？ 阿施老闆講嘅咧，其實係針對中國大陸嘅遊客，因為以後啊，如果想買美國貨，食安格斯牛扒，你在中國大陸食咧，你要俾多80%+嘅價錢喎、啊，隨時。咁但係嚟香港咧， okay. 你就免關税啊嘛。咁你即係話，如果你有一對波鞋喺美國運過嚟嘅，我當美國生產或者係任何嘅高科技產品。啊！任何嘅影音產品，全部咧都可以喺香港買，就平過喺大陸喎。咁以往香港而家嘅中國大陸人嚟到香港話冇嘢買啊嘛，因為 你叫啲大陸人嚟買，你香港不嬲都係零關税噶啦。 如果你而家吸引到人購物天堂，你使咩等 Donald Trump 加到你125咧？呢三年啲大陸婆落到嚟掃開貨啦，個使鬼等 Donald Trump 咩？點解冇發生？因為佢冇錢啊嘛。你而家施永青講嘅唔係針對大陸人啊嘛，係針對歐美啊嘛，係咪啊？我話俾你聽，歐美更加冇錢啦，係咪啊？啱唔啱啊？零關税喎，我話俾你聽啊，你話叫大陸人落嚟買啊，仲有呢支歌唱。而家 Donald Trump 係咪封印你呢個中國大陸啊？而家你馮德萊恩係咪近日咪同中國總理通電話啊？點解通電話？中國方面嘅就話我哋而家有單對口啊，係同歐盟啊係聯合整一個咧互相應對啊，係呢個咧美國重關税一個咧政策啊嘛。嗱，我當你講嘅係咁，你中國同歐盟而家係點樣聯手係對付美國啊？當然歐洲而家又憎啊 Donald Trump 裝到入骨，咁你不如咁啦。系咪而家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你同欧盟讲，系咪中国将好多嘅主要嘅欧洲入口货零关税啊？系咪啊？嗱，咁啊好睇啦！嗱，你对于呢个叫法国、意大利嗰啲名牌啊 ，Chanel 啊、Hermes 啊、Gucci 啊，你先零关税先啦，氹一氹冯德莱恩啦，唔紧要。你嗰啲货去唔到美国、法国红酒同埋意大利名牌嚟到中国零关税，一中国零关税嗰时候，大陆一大班个洗鬼嚟香港啊！我实我嚟香港做乜嘢？系嘛？武汉、成都嗰啲商场同埋咧上海嗰啲即刻生翻晒，系嘛？我点会走嚟香港买啊？所以你横又死，只掂又死，系嘛？你又好啊！嗱，而家好多大陆嗰啲战略啊，唔紧要，我哋仲有欧洲，我哋只要揽实欧洲，同欧洲并肩作战，欧洲都争到美国入骨，佢喺度霸凌中国，同时欺凌欧洲，我哋大家都系受害人。咁你咪同冯德莱恩讲，咪零关税咯。咁而交換歐洲咩啊？對中國生產嘅電動汽車零關税啊嘛！嗱，你敢唔敢啊？係嘛？嗱，你夠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啊？係嘛？佢當堂德國佬窒一窒咧，咁我點啊？冇點啊？點你咪喺嗰頭俾 Donald Trump 夾死咯？嗱，呢個就係中國同歐洲諗住對口聯手對付美國啊嘅一個神話啊嘛，係咪啊？嗱，你傾掂嗰度先啦。好啦，第二，施永青話唔緊要噶，我哋咧可以利用香港咧，水貨同埋走私一樣得啦，呢個啱。大陸跑，大陸人，大陸佬落唔到嚟，之但係好多嘅貨咧，你因為零關税，你可以走私上大陸，係咪？嗱，呢個咧第二點就針對大陸嘅，但係咧，我諗施永青先生唔記得咗，中國香港特區海關關長何佩珊喺2020年，當中國啊係對澳洲嘅龍蝦實施制裁嘅時候。何佩珊关长在未跟住嗰几个月，系派出庞大嘅海关同埋警方嘅缉私队伍喺香港嘅海域咧，系严打走私龙虾。当时何佩珊点讲？佢话任何喺香港嘅走私龙虾嘅行为，系破坏国家对欧洲嘅贸易限制，打击龙虾走私系理所当然。因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这个何佩珊讲的。现在施永青就公然是鼓吹开放走私给些水货客，那我请问何佩珊小姐所讲的国家安全工作还重不重要？ 哎呀， 还用不用做啊？没问题，我支持施永青，当然啦，是吧？中国最近那些喉舌都叫李嘉诚向霍英东学习啊嘛，霍英东靠咩起家咪就走私咯，系咪啊？大家走私啲乜嘢名啦？咁而家阿施永青咧系倡导香港恢复一个叫购物天堂同埋走私天堂，咁你要过到何佩珊嗰关啦。虽然何佩珊而家冇得捞啫，或者退休啫，国安法仲喺度噶嘛？嗰阵时针对澳洲啊，那个限制啊，系要扫龙虾走私啊，都系国安啦。而家你竟然啊，系嘛喺香港公然话咬一个窿，俾美国货同埋欧洲货喺啲树，然后咧系走私入大陆。喂，而家习近平喺度下紧一盘恒大的棋。喂，你针对美国而家咁样去香港咧，系走私松浆，你大罪啲啊？定系嗰阵时向澳洲走私龙虾松浆？ 咁又唔系嘅，呢个观点与角度，陶生。你就角度是走私和水貨啫，另外一個角度是救國啊嘛。如果記得二次大戰的時候咧，嗱呢個日本侵華封曬東南沿海，我哋有條田面公路啊嘛， 遠然咁樣入到去雲南咁樣去輸送啲汽油啊，咁樣彈藥啊，啊一滴血油一滴血啊嘛，十萬青年十萬軍啊嘛。喂，當時好似田面公路咁樣，就係一條通道，就係、是、支持呢個中國嘅抗戰。其實而家一樣，香港就係中國嘅田面公路。以後當美帝啊 Donald Trump 去封鎖緊中國，要立緊125%嘅關税嘅時候，香港就可以咧啊灌輸依啲汽油啊，等於汽油啊，血液一樣入去中國大陸。 係啊， 你有冇想食龍蝦？香港有，想飲美國紅酒又有，安格斯牛肉都有啊 ，iPhone 更加唔好講。嗱，我覺得咧依個咧，阿施生可能係收到 Q， 即係意思咧收到上面嘅指令。將東南互補的歷史同埋加埋田面公路的歷史一拼，我就明白個 big picture，就係以後中國因為其實講就兇狠啫 ，OK， 做就嘟嘟啦，即係話佢一定要留一條路嘅，留一條道，即係你人一樣，即係如果你有啲人身體唔好咁啊，小便唔暢通，你都可能要留一條道管出去啦，係嘛？一樣。咁而家香港咧就係、是、要留一條路，唔好。再去到最後，大家咧就玩到爛咗，中國就最後咧就一啲貨物都入唔到口，因為就算廣大嘅13億平民百姓啊，韭菜唔使用 iPhone 啫，嗰啲高幹子弟啊，北京嗰啲咁嘅學歷金字塔頂嗰陣啲人啊，佢哋要用 iPhone 噶嘛，仲有啊。你唔飲紅酒，你唔食呢個安格斯， 咁啊係啊，係啊， 但嗰啲高幹子弟啊， 東 南海嗰啲要食噶嘛，咁去邊度嚟啊？咁啊，香港咯，香港就係田面公路啊嘛，所以施生啱噶，係咪先啦？啊， 咁你就講清楚，阿施生咧，你講係冇用嘅，你就要向中國香港特區啊行政長官李家超施壓，嚇同埋陳茂波施壓，要將佢要佢哋公開宣布何佩珊海關關長。在2021年1月所聲稱的所謂打擊龍蝦走私活動是維護國家安全重要工作，這個定性是要將它撤銷。 是啊， 不但不是維護國家安全，你走私龍蝦的時候是破壞著國家經濟安全，你要將這個定性顛倒，即是昨天是黑，今天是白，是不是對啦？絕對是，大公報都是1975年在批判鄧小平這個走資派反革命頭子，到1979年同一張報紙昨日黑今日白一樣在讚揚鄧小平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那你中國香港特區要將何佩珊這個走私活動啊，打擊走私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啊，這個定性要正式宣布是不再存在，好像白萬五，不是你叫香港現在那些江湖啊人士怎样样够胆是大家一起落海呢？冇错，我绝对支持施永青先生，因为他够胆呢是颠覆性。在这个时候还跟你讲乜差嘢爱国，还讲乜差嘢法例，是吧？现在走私话可以呢是找到食要紧，这些就是中国人的本性。 啊、记住，我唔识经济。 但你 讲 咁多耶稣，你要定性，现在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和人民生存的命脉，海上走私是要平反，由这分钟开始，不但没有危害国家安全，还 是加强国家安全，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是 到底一年还是半载，等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啊那些三合会大家一起下去找水。啊、找你现在你不找你老衬会发达的，会有另一个霍英东的，对不对？但你何佩珊讲话咧，系一定要啊，系由李家超出面定性，系宣布取消。 嗱，边啲系国家安全，边啲唔系任佢噏啦。咁但系嗱，我就唔识经济啊，我唔系经济学家啦。咁但系我就根据历史咧，就去推敲嘅啫。而家李家超又好，施永青又好，其实佢哋讲紧嘅就系我之前讲嘅东南互补条约嘅一个现代版。因为如果你咁样而家咁推落去咧。呢、這個關稅戰或者去中國啊同美國咁樣開戰咧，最後會點咧？大家都估到個結果噶啦，啊，因為邊個可以抵受落去咧？因為啊，財長貝森特咧就話咧，其實啲人話質疑緊啦，而家咁樣咧，美國會大蕭條啦，咁但係對唔住，美股啊啱啱升過3000點啦，咁啊同埋中國其實嗰個蕭條已經開始咗啦。 中國的房地產已經爆了那個泡沫，中國那個失業率已經是飆升到年輕人已經飆升到二三十個 percent 或以上啦。還有中國的沿海一帶江浙這個深圳的很多廠已經是接埋了啦，很多的民工已經沒有公開回鄉下啦。其實大蕭條已經出現了，為什麼你只是說美國將來會出大蕭條呢？其實現在中國已經蕭條了，如果不蕭條為什麼那些自由行來到香港要吃兩餸飯？為什麼名牌沒有人買？為什麼名錶滯銷？因為中國已經蕭條了嘛，是吧？ 咁我唔敢好似你咁定論，因為咧我冇好耐冇去中國。 我引述財長講啫。哦，係咩？ 中國唔會蕭條嘅，根據阿老董講，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中國點會蕭條咧？ 咁問下北京、上海嗰啲中產咯。 而家叫提振內需有運行嘅，係咪？之但係咧，你呢個特區嘅財政司司長搞東南互補咧，就係證據確鑿。係咪？東南互補咧，我提議啊，中國香港特區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即刻指引全港的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即刻急教這個歷史的篇章 跳教 啊，這個在義和匪亂的時候啊，這一班這樣聲稱神打上身的低端人口在慈禧太后後面的教唆之下，不知天高地厚，向國際文明體系挑戰，結果呢就搞到權匪之亂。那時呢是有外交和有國際視野的很多有識之士，包括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还有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这些呢众神精英是达成协议独立行动，不参与啊这个北京慈禧太后对列强的宣战，眼白白看着这些权匪呢在北京呢侵扰教堂、烧教堂、打砸使馆的时候呢，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呢自己结密议保存东南各省的实力，向西方列强说不关我们事，我们不会奉行皇室的号令，这个就为之东南互保这个伟大的盛举了，是不 是？是啊。 现在呢、可能陈茂波财政司司长最近有高人指点、叫他急学、这个中国历史1900年这个章节，突然间他就想起好像有神迹一样，原来香港是有中英联合声明，是保障叫一国两制，是吗？奉行不同的制度的，是吗？原来香港呢是一个自由贸易港来的，原来香港要面对国际的，突然间这个中国人呢那条制那条线跳返转头。所以呢就可能呢就得施永青呢这位由香岛中学毕业的外国大亨亦都得到鼓舞，是呢是参与呢是倡议这个呢香港版的关税投降的东南互保。咁当然好过冇啦，是咪我哋好政治好喺政治上面我哋好客观嘅，是咪我哋风云谷从来不受民族主义情绪呢是去左右。 最紧要对香港有利，我觉得而家个方法是啱嘅，是咪 正如我所讲，我哋上两集讲你闹当中出你不如是当佢神咁拜。因为有破就有立。有一个大改组，香港自然会有另一批好勇敢的浪潮而在这个时候迎难而上，看出机会。今次施永青就指出一个方向，就是恢复购物天堂，同埋最紧要就是走私。走私呢样嘢，恢复购物天堂，我告诉你就冇可能噶啦，因为西人咧系唔会有呢个购买力，有都唔会搭飞机走嚟香港咧系扫捞历史。同埋掃呢個蘋果 iPhone， 你係發緊夢。之但係海上走私大有可為，因為中國仲有13億嘅人民，雖然好多咧就已經係6億咧係月入只得1000元，但係仲有你唔好理個金字塔頂永遠有而家咧呢啲 silent minority 唔係 silent majority， 嗰啲仍然可以享受緊啊，同埋追求緊享受個少數嘅精英，即使香港特區都係㗎。你唔好以為通街吉鋪啦，係咪？喺中環嗰十零間米芝蓮貴價嘅餐廳仍然 book 到滿啊！點解啊？因為咧個中國香港特區啊，個金字塔頂啊，嗰1%啊嘅人口啊，佢哋雖然啊喺以前啊3年前佢哋身家我當你有100億，而家咧係得翻60億，但係100億又好，60億又好，佢哋每一餐都仲要去米芝蓮開飯。佢一樣爆發過紅酒， 同埋食安格斯牛扒，同埋食呢個咧魚翅鮑魚食得起。所以香港尖端啊，嗰十零廿間 ，I was told 嘅米芝蓮嘅貴價餐廳咧，仍然係 book 到，嗰啲唔會執嘅，執係執中價同埋街邊嗰啲咧，嗰啲向下低向下沉，係變咗賣兩餸飯。呢個咧道理係一樣，所以施永青主席咧係睇得好清楚，就係走私呢啲貴價嘢喺中國大陸。我話俾你聽，就算台海爆發戰爭，就算中美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中國大陸的紅色貴族和紅二代一樣要日日包心似肚，一樣要日日飲茅台，不關他們事，他們躲在邊處就不知道，可能有些去了海南島，有些雲南，可能在這裡，一定不會在美國、日本和台灣的導彈襲擊範圍的大城市之內，他們在安全的地方，但他們對於法國紅酒和名牌一樣有永恆的需求，就是香港的機會了，是不是？所以施永青講得啱啊，係嘛？佢一句都冇鬧啊 Donald Trump 啊，反而睇得出係一個機會啊。 同我哋 上兩集 話 Donald Trump 係你哋嘅救世主啊，係咪啊？我有冇講錯啊？冇啊嘛，今次你咪可以鯉魚翻身咯。你記住東南互補啊，你唔好反口啊，陳茂波，你會有壓力噶。小紅書嗰啲中國人會同你計數噶。是不是甚至中國香港有一些咧領唔到好處嗰啲議員啊，都會發你圍嘅，要鬥爭啊嘛！ 繼續堅持啊，因為你會喺歷史度留名啊，同阿李鴻章 鬥爭啊， 劉坤一佢哋咧就會名垂青史。 袁世凱啊， 係啊，香港嘅東南互補咧，喺100年之後咧就會列入呢個歷史裏邊嘅啦。 但係你要企硬啊！而家後邊有施永青撐你啊，啱唔啱？我哋都撐你啦、 啊、 ，follow the money 啊嘛，係咪、 為香港 揾到錢嘅咧，所有嘅揾到錢嘅方法都係正確嘅方法。 香港人 陳茂波 全民走私水貨嚇、有運行，啱唔啱先？先生， 將何佩珊海關關長當日講嘅説話當做臭四就啱啦，係咪？啱唔啱啊？係嘛？呢啲咧就嗱，呢啲就真係真係我哋風雲谷咧，即係講嘢好持平。一見到有施永青先生呢啲咁嘅提議，我哋一定是其是，非其非。我話俾你聽，你恢復購物天堂係冇可能，但恢復係走私天堂，膽正命平。一個霍英東倒下去，會有千千萬萬個新霍英東站起來。包括我請佢個孫霍啟剛咧，係秉承佢阿爺嘅遺志，不如就同郭晶晶兩公婆，自己咧係設立一間叫做咧水貨走私嘅新集團嚟到紀念啊！佢阿爺霍英東啊，嘅愛國精神，好唔好啊？ 好啊， 帶頭啦，好啊， 好， 香港有運行啊，所以唔使氣餒。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各位支持《風雲谷》同埋加入我哋《風雲會》，下一集再見。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